现在进入修炼状态，放松，入静，眼皮松。嘴唇松，脸部放松，笑意微微，活着自自然然的脸部。放松，头紧松，脊椎骨一紧一紧松，脊椎骨。一节一节松到尾巴骨，两肩放松，两肘关节放松，两腕关节放。个子关节放松，两只手放松，两髋关节放松。两个膝关节放松，两个踝关节放松，两腿放松。全身从头到脚放松，全身的关节放松，全身肌肉放松。所有的血管放松，所有的经络松，所有的细胞分子松。自自然然放松，有谁那谁破，海龙那萨，修克摩罗萨那。修克旁提罗萨尼西，海拉西隆偏卡那西诺，小库玛拉西，松空摩提那萨诺萨。海罗森空提诺拉，提 听诵他的星空摩提那娑，夏罗僧伽那僧罗，海罗僧伽那僧罗，桑伽摩罗僧伽耶娑，娑婆摩罗僧伽耶那娑。娑婆尼僧摩提那拉诺，天空摩提萨诺僧，萨诺僧，萨那罗睺摩罗他尼诺，萨睺菩提卡那罗僧摩罗。雅克摩利诺娑那拉僧，娑克摩利那萨诺僧婆，海罗玛勒娑诺，海克罗瑟那。若可尼塞，帕拉那塞诺，辛堪那塞诺，海罗诺塞，摩拉那塞诺，小拉那塞诺。波灰那塞，诺开那塞诺，辛卡拉嗦，辛卡拉嗦，辛卡拉嗦，嗦木隆那萨诺辛嘿哎呀，那谁那嘿哟，哎呀，那星空么，那嗦嘿哟，哎呦，那谁他哎呦那嘿哟，哎呦，那谁那嘿哟吼喽。嗦嘛啦塞那，哎隆嗦嘛啦塞那他哎嗦帕那塞那塞诺。娑哈那僧那嘿哟那萨那僧哟，哎呀那僧哈隆毗那隆尼哟，哎娑婆那拉僧伽哟。哎呀嘿呀那僧嗨哟，哎娑婆提那那萨哟，哎呦那僧嗨那哟，哎啦那僧喏。巴他罗僧陀罗那勒僧那哟，哎呀那僧伽罗， 哎啦那森那森空台呀那山那那森那吼哟，哎塞呀那路。心那皮哟，哎啦那勒隆尼那拉森那罗，哎塞隆派他那星空那海哟。嗡尼西那拉尼隆奈那尼辛空，哎呀那拉辛泰哟那桑罗，嗦那拉辛嗨呀哟，森那海哟，隆隆森那海哟，萨拉尼星空蓬台呀，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呦那森那萨拉那星空哦。心退哟，哎啦萨蒙提那哎哟呼，罗罗那心隆派隆，塞那木林太呀。娑摩那僧提那悉那呼，哎呀那星空那哟，哎罗我那心开他啦哎哟，哎啦放松。松那西哟那海哟，哎那萨那松那塞哟，哎那木那西那西那萨那西哟，哎呀那萨那松空。哎啦辛隆蓬那拉辛隆，哎哟，哎哟，哎哟，呜呼呼呼呼呼。心太拉塞，放那松。 唵那塞哟哟，萨埵森开呀那哟，哦吽噜隆隆，隆隆隆。心头那勒心开呀那心空哎呀那勒心嗨呀那哦嗨呀那哟哎那心开侬嘛啦心侬哎呀那啥那哟哎萨摩林钦那哎呀那心那心哟那萨那心哎蓬哎蓬哎萨格拉心那哎萨格拉心那哎萨格拉心那哎萨格那罗萨那心哎哟那心那心空太哟哎那心那嘿哟哎啥那啥哟哎啥么那心那 哎，萨姆林森奈，哎，萨姆隆开哟，哎，萨那哎，松开哟，那西那萨诺，哎，萨诺森泰那萨诺。哎啦，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哎呦那喽，哎萨摩隆森那森，森那森，森那森，森那森，哎萨摩拉森隆那萨哎呦。哎，萨摩林开那，哎，萨摩林开那，哎，萨摩林开那，哎呦那萨哎呦吼吼吼吼吼，哎呦吼嘿呀那森哦，哎萨那蓬台那森哦。哎，萨克隆塞摩，哎，萨克林塞摩，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那萨哎呦，哎萨摩林塞诺那拉萨哎呦，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呦吼吼吼，啊，那星空奈拉西奈，哎，萨摩林塞那婆嗨呀，哎。嗦嘛啦森林那萨那，哎萨摩林森那，哎萨摩林森那，哎萨摩林森那，哎呦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吼吼，哎呦那山那神态哟，哎萨摩隆塞哟吼吼。哎，呀，那森那森那嗦，哎，萨那林塞那泰哟，嗦那拉森那森开哟，哎呀，那塞哟，哎，萨姆隆塞那。哎呀，那山喏，哎那山喏，心嘿哎呀，那心那嘿哎呀，那星空么，那嗦嘿哟，哎哟，那神态哟，那嘿哎哟，那神那嘿哟，呼噜哟。 솜 라 세 나이 에이 롱 롱 사 모 라 세 나 타 로 요 에이 소 파 나 사 나 세 노 소라나 신나 하요 나사나 세요 아야나 신하롱 피나롱 니요 아이소포나라 신카요 아헤야나 신하요 아이소포티노나사요 아이요노 신카이나요 아이라나 신노 巴塔罗森通努那里森那依哟哎呀那森开罗哎啦那森那森空泰呀那萨那那森那吼哟 아이 사이야 나노 오로롱 나신나 페이요이 아이 라나레롱 니나 나신나노 아이 사이노 바이타나 생콩 나하요 봉니시나라닝농나이나니생콩 아이야나라신타요나상로 송나레싱하이요 哎呦，那心那萨拉那心空哦，哎呦，那拉那心忒哟。 哎啦，萨蒙提那哎哟吼，罗罗那森农派农，塞农木林太呀，索摩拉松提那森农吼。 哎呀，那星空那哟，哎罗那星开太啦哎哟，哎啦放松哦。 西哟那海哟，哎那萨那松南萨哟，哎拉木拉西那西那萨那西哟。哎呀那萨拉松空，哎拉西农蓬那拉西农，哎哟哎哟哎哟，松开那心态那塞放那松松那塞哟哟三诺心开呀那哟哦呼噜噜噜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心开呀，浓浓的心态哟，大佬那心态，大佬嘿哟，哎哟嘿哟，哎哟吼吼，哎哟。三诺三，三诺三，三诺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嘿呦。波拉那心土那勒心开呀那心空哎呀那勒心嗨呀那哦嗨呀那哟哎那心开弄嘛拉心弄哎呀那萨那哟哦吼哦吼哦吼 三诺啦，哎婆格拉三诺，哎婆格拉三诺，哎婆格拉三诺，哎萨那三诺，哎松克雷三那，哎松哟。哎萨摩林钦那哎呀那森那森呀那萨那森哎蓬哎蓬哎萨格拉森那哎萨格拉森那哎萨格拉森那哎萨格那罗萨那森哎哟那森罗森空台哟哎那森罗嗨哟哎萨那萨哟哎萨摩罗森哎萨摩林森奈哎萨摩隆开哟哎萨那罗哎松开哟那森那萨诺哎萨诺森泰那萨诺哎啦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那森哎哟那罗哎萨摩隆森那森森那森森那森森那森哎萨摩拉森诺那萨哎哟哎萨摩林开那哎萨摩林开那哎萨摩林开那哎哟那萨哎哟呼呼呼呼呼呼哎哟呼嘿呀那森诺哎萨哎那蓬台那森诺哎萨克隆塞摩哎萨格林塞摩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诺萨哎哟哎萨摩林塞诺那拉萨哎哟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萨摩林塞诺哎那星空奈那星奈哎萨摩林塞诺婆嗨呀哎松玛拉森宁那萨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嘿哟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嘿哟吼吼吼哎哟吼吼吼吼吼，嗯嗯嗯，哎哟那三那心态哟，哎萨摩隆塞哟吼吼。哎呀那森那森那嗦 萨那林塞农泰哟。嗡那罗森那森开哟，哎呀那塞哟，哎萨姆隆塞诺，哎呀那森诺，哎嘿哟。Sing hey yo, ay yo na sing na hey yo, ay yo na sing kong mo na so hey yo, ay yo na sing ta hey yo na hey yo.那森那嘿哟呼罗哟，哎嗦姆拉森那哎罗罗，萨姆拉森那塔罗哟。哎嗦帕那萨那西奴嗦哈那西奴嘿哟那萨那西哟哎呀那西塔隆毗那隆尼哎嗦婆那拉森开哟，哎呀嘿呀那森嗨哟，哎嗦婆提那拉萨哟，哎哟那森开那。哎啦那心奴，巴塔罗心通奴那勒心奈哟，哎呀那心开罗。哎啦那森那森空台呀那萨那那森那吼哟，哎萨呀那罗，摩罗罗那森那毗哟，哎啦那勒隆尼那那森那罗。哎塞侬派他那星空那哎哟，蹦尼西那拉尼侬那那那星空，哎呀那拉星太哟那上路。嗦那勒星嘿呀哟，森那嗨哟，隆隆森那嗨哟，萨拉 尼星空捧太阳，呜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呦那星那沙拉那星空哦。心疼哟，爱拉萨蒙提那哟呼，罗罗那心隆派隆，塞罗木林太呀。娑摩那僧提那悉那呼，哎呀那星空那哟，哎罗摩那心开他啦哎哟，哎啦放松。送那西哟那海哟，哎那萨那送那萨哟，哎那木那西那西那萨那西哟，哎呀那萨那送空。哎啦西侬碰那啦西侬，哎呦，哎呦，哎呦，呜呼呼呼呼呼。星空隆来哟嘿，哎罗松开那心太那塞，放那松，松那塞哟哟，三罗松开呀那哟。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心开呀，浓浓的心态哟呼，大罗那心态，大罗嘿哟，哎哟嘿哟，哎哟呼呼呼，哎呦。

哎萨摩林辛那，哎萨摩林辛那，哎萨摩林辛那，哎萨摩林辛那，哎萨摩林辛那，哎萨摩林塞诺婆嗨呀，哎萨玛拉辛宁那萨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哎萨摩林塞那，嘿呦，嘿呦吼吼，嘿呦吼吼，嘿呦吼吼，嘿呦吼吼，嘿呦吼吼，嘿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吼吼，嗯嗯嗯，哎呦那山那神台哟，哎什么龙山哟吼。哎呀那心那心那嗦哎呀那林塞弄太哟嗦那那心那心开哟哎呀那塞哟哎萨摩隆塞诺哎呀那三诺哎嘿嘿嘿